让我有了归宿。 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说很重要的心里话的歌曲，相依为命。我始终相信一个古老的比喻，你的心大多数时候是关闭着的，那个拥有钥匙的人来了，啪嗒就开了。爱得更久点，也祝福你能够遇到那个打开你那把锁的人。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是要告白，是要送给一位在外地收听节目的朋友，柴小 CI 要送给成都的小小小姨，过年就回来吧。 在那边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先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用 自己说戏，告白气球风吹的堆积，微笑在天上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的回忆，一层冰的梦境，全都由你搅拌在一起。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这个唱歌的人明天也要过生日了，他的确为很多人的青春里带来了太多的背景音乐。告白气球借着电台的点歌节目，把你的心里话也告诉他了。下面这首歌呢，是要送给一位失恋 ING 的听友。我刚才看到好多女生都发来最近和男朋友很意外的分手，最近大期间又有什么磁场吗？不管怎么样，李玲，这首歌为你响起。 到处是熄灯的窗，夜色有点亮，有星星出现在远方，和我一样孤单的在发着光。分手就像像现在，我感觉到悲伤，我会努力用你找我的方式飞翔。回家的路虽然很漫长，但是我至少会比较勇敢，试着飞向你不在的地方。 分手就像 知道你会很难过的听这首歌，而且也会像过电影一样把曾经在一起的美好的画面又想了一遍。善良的人总会想着对方的好，但是这个时候再想着他的好，一定就是更纠缠，更加的折磨自己了。要不看看书怎么样？英英 L 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来了非常及时的一个好消息，他说：韩丽，我刚看过你的那本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然后我就遇到他了。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

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493444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1月26号，移动迷宫3死亡解药将在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片方于近日推出了中国处处有迷宫版系列海报，影片主人公托马斯与中国宋代歌谣词盘、安徽宏村窗棂、中国古典竹简、中国古代祥云墙雕、活字印刷术、中秋月饼和中国传统绣锦近距离接触，蕴藏的巨大神秘感也透过中国文物迎面袭来。将于3月2号全国公映的电影《闺蜜2》曝光了一款闺蜜大爆料特辑，特辑中导演黄真真和众主创分享了此次跨国拍摄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坎坷，闺蜜团戏内戏外的姐妹情深让不少人颇为动容。近日，周冬雨登上《人物》杂志1月年度面孔特刊封面，曝光了一组时尚大片，并获封2017年度女演员。片中，周冬雨时而静谧，时而活泼，在镜头前的表现力一如演绎角色时张弛有度。迪士尼发布了一大波影片的高清新剧照，《黑豹》《时间的皱褶》《蚁人与黄蜂女》《无敌破坏王2》与《超人总动员2》纷纷亮相。表格中也公布了2018年迪士尼将要在全美上映的全部影片与上映日期。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不管你在哪里，想点歌的话都可以通知我一声。下面我要代表孙嘉宾朋友，把下面这首歌送给在燕郊的好朋友张新慧，这是来自李健还有王源带来的《雾中列车》，希望他以后好好的照顾自己，开开心心每一天。 就是我的青春。

美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那一种寸步不离的感觉，我知道就叫做永远。 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西方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 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1月19日，北京苏宁各店精选型号第二件半价哦。 晚上9: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广播，收听今天晚上爱得更久点的最后一首歌。这段音乐有印象吗？去年有一部印度的电影特别特别受欢迎，很多人看完之后都是流着眼泪出来的。我想把其中的这首歌送给我的一位小师弟赵 Sir 在奋斗，他说最近工作特别累，有时候感觉梦想很近，有时候又感觉梦想很远。在这个冬天的夜晚，你要点播那首歌没有在直播间，但我还是想鼓励你，成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每当我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就会想起那部电影里，如果你看过的话你也知道，每当这段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们又该早起去锻炼身体，去摔跤，去做自己当时并不想做，但是熬过了那段时光之后，后来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把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很多在我们今年的尾巴哈，年底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心情沮丧的朋友，南庄你又见吧。 的生活离不